干货会过期，炒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 Leon， 我是 JJ， 我们是一档在 iTunes Podcast、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以及其他的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Whatever.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除了音频节目，我台还在哔哩哔哩上上架了安妮威映画出品的视频拍手节目《盲人摸象》，你负责盲，我们负责拍视频，摸给你看。当然还要提一下我们的邮件组安妮威邮报，隔周打开邮箱阅读五分钟，有趣设计，当下科技尽掌握，订阅地址请见官网。最后特别向您介绍我们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购买后即可加入本台会员群，同时获得一枚编号为一的不锈钢会员名牌，以及 anyway.meetup 线下活动的入场券一张与其他纪念品，并且可在官网激活我们特别为您设计的 X 轴功能，打开更加独特的播客收听体验。欢迎订阅，订阅详情请见官网左侧链接。这个我要读吧， 读。 19年会员续费已推出，价格会打折，品质和服务不打折。 我本来打算如果你不停顿的话，我就只能在这咳嗽一下 啊。我还是很自觉的 跟大家那个播报一下，续费计划已推出这句话我们在草稿里面应该已经放了好久了吧。 啊，躺了好久了，躺了好久了 一直没有敢说，对吧？ 就怕别人把我腿打折 根据我的 GitHub 的那个记录显示啊，我大概在七月初的时候跑通了这个续费功能，但因为某位同学负责的插画项目到现在为止三个月。 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它是牵涉到一些精神层面的它不是能够简单的用时间去衡量的。 可以可以可以，行，我也同意你这个说法啊，正好我们今天主题里面应该也有相关的内容。所以说就这样吧，反正 你要你看我为了去解释这样一件事情特地做一期节目 而且反正至少你的第一幅插画已经画完了嘛。 嗯， 我觉得已经达到了我们可以上线的底线了 啊，万里长征路已经走出了非常正确的一步，对吧？ Anyway， 反正跟大家隆重的推出一下啊，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筹备方式也就是不停的催利昂，大家也在各种平台里面也看到我催利昂催的都应该有点烦了吧，对吧？那好歹我们续费功能终于完成，但是呢目前会员过期时间在6个月内的朋友们登录你的会员中心应该已经可以看到续费的入口了。如果你对我们的会员计划感到还 OK 的话，请那个多多支持。第二年的会员按照我们之前的承诺就是会比第一年的费用会少100块钱。 嗯，是的， 249。因为第一年的费用包含了终身有效的会员群，所以第二年开始的之后的每一年都是249。 249买不了吃亏，249买不了上当，各位乡亲父老 这249的内容包括了 X9 播放器的一年使用权益，同样印有你会员编号的纪念品，以及一本第二年会员周期配色的记事本，以及官网的催更和主题换肤功能。其实这点我还挺幸运，我本来出于好玩去做催更这个功能的时候，我预期当中它的使用频度可能会下降的非常厉害，大家可能新鲜感过了之后也不会再去催，因为确实催更也没什么用，对吧？但事实上它提供的一些额外的功能，比如说预期发布时间啊等等的，可能对一些忠诚的听众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吧。所以这个功能上线之后的数据反馈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超过我的预期了。 没想到大家都对这种安慰剂功能 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废话不多说了，如果你满足这个条件，也就是会员过期时间在6个月之内的，那请登录会员中心查看你要拖更已久的插画吧， 然后就立刻点击按钮续费吧，对吧？价格会打折，但是品质跟服务不打折哟。 目前只支持那个微信啊，如果必须得用其他方式支付方式的，也可以在微信上吼我。好，广告到此为止。 好，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从录制时间上来讲，我们还在那个国庆长假之中，处于刚刚吃完火锅的一个非常慵懒的状态。 我相信就是节目播出的时候基本上也就是大家刚刚回到这个工作岗位没有多久的这个状态，对吧？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 去说特别严肃的东西。 对，事实上我们之前应该备了一期存货了， 哎， 但是考虑再三，我们决定还是今天可以放松 一下，毕竟要续费嘛，对吧？当然，如果你之前没有参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会员计划的话， 嗯， 没有关系，对吧？ 嗯，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会员是第二年你就又能够享受到这个打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了，对不对？ 你这种什么推销逻辑？ 会员服务的费用会打折， 嗯， 但是品质跟服务是永远不打折的。 反复强调的 slogan， 洗脑的 slogan 有点长啊。 现在流行这样的一种就是类型的广告嘛，对吧？啊，什么羊羊羊，对吧？这样广告真的谈的挺牛逼的， 嗯， 什么知乎啊什么的，全是这家 伯爵旅拍什么什么， 还有一个什么做这种医美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啊， 新氧 、嗯， 太他妈下流了！我从内心其实是非常鄙视这样的广告的方式的。怎么说呢？它也是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另外一边，对不对？低级的实在是让人觉得佩服 佩服。说回来啊，虽然今天是慵懒，但还是有一个主题的，嗯，也算蹭个热点吧。最近有一些比较火的影视作品，我们也想趁机跟大家聊一聊这些。 嗯，记得我们很多期以前有一期专门讲过电影相关的一些内容，对吧？ 对，我们那次介绍了一部纪录片，叫那个…… 啊，你说的是纪录片那期啊？ 对啊，你说的是哪期啊？ 我以为说的是那个…… 哦，我知道那个 妈妈 Coco 大鱼 啊，大鱼也是那期讲的。 对对对对对， 嗯，我想表达的是，这个就是，哎，这是我台的一个传统。我台除了就是不断的挖坑之外，也是在兢兢业业的填坑的。 对，今天我们想聊一聊一个，也不能说一个电影吧，一个角色小丑。然后另外一个话题，哎，其实看似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另外一个是近期比较火的一部纪录片， 对吧？一个纪录片的系列， 对 ，Abstract， 嗯， 它叫中文叫什么？设计艺术的设计还是设计的艺术？ 设计的艺术， 哦，设计的艺术，嗯，非常的惭愧。首先我可以自己打脸， 嗯， 小丑我是打算节后去看的， 嗯， 我打算去澳门去看， 嗯， 然后 Abstract 第一季、第二季加起来我大概看了4集。 节节都惭愧了，对吧？ 两季加起来应该是16集。 但是大家知道，对吧？ 嗯， 我是一个心理素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人，我不惭愧。小丑 没打算看， 对，打心里面打说心里话，我没有打算去看。 然后 那个 Abstract 看了一集， 看了一集不到。 那我们先从什么聊起呢？ 哎，那就从我的一个提问开始吧。 嗯， 就是哎，杰杰，你为什么想要去看小丑？想要去通过哎去澳门看这样的一个方式观赏这样的一部电影？ 我觉得是出于两个原因吧。 啊， 首先对于他的也不能叫前作之前的那个小丑的角色，就是那个自杀身亡拿到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那个希斯莱杰那个角色本身我非常的喜欢，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其他详细展开啊。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先试映的嘛。 嗯， 威尼斯电影节那个叫什么金狮是吧？ 嗯，金狮还金棕榈啊？ 金棕榈是戛纳的 啊。 嗯，啊，对，那个金熊是柏林的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 那他拿了 还有金鸡嘛？还有金马嘛？感觉阿里巴巴可以跟他们去聊一聊。 说到哪儿了啊？对，从目前的口碑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遗憾，你知道吗？ 哎， 翻开 IMDB 的那些影史的排行比较靠前的那些作品， 嗯， 其实没有一部我是在电影院里面看完的。老实，我觉得这是有点遗憾的一件事情。 嗯，但可能这也不怪你吧，是由一些客观原因造成的。 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这么讲。 嗯， 前十名里面最近的一部应该就是小丑。 嗯， 之前那个蝙蝠侠嘛。 嗯嗯， 2008年的我看了一下。嗯，详细 黑暗骑士。 详细时间我忘了，我也是后来查的。 嗯， 这个时候我也已经大学毕业了嘛。老实说，我本来我这个人其实本来对于 DC 的某些形象，包括蝙蝠侠，我是有一些抵触的。 嗯， 所以这三部曲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去。 哎，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抵触啊？ 用一句话说，就是我觉得蝙蝠侠的偶像包袱太重了。 为什么？ 虽然他自己身上非常有故事，对吧？ 嗯， 比如说他从小父母双亡， 嗯， 然后 励志成长的过程当中开始打击犯罪。但我总觉得就是哎呀什么你都已经要打击犯罪了， 嗯， 然后还有什么不能杀人， 嗯， 再加上可能有些电影里面的给他塑造出来的一些形象，包括动画片里面塑造出来的一些形象，我就感觉略有点虚伪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哎，说到这个啊，但我就会觉得、 啊、 我就会觉得让我觉得就那种哎，大家对小丑这一部电影、 啊、 大家对之前希斯莱杰饰演的这个黑暗骑士里面的这个小丑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那么感兴趣，投注那么多关注， 嗯， 这个点会让我觉得更加的不可思议。我从各种渠道听到的、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反馈，这样的一些评价，都是在说大家喜欢小丑，大家喜欢希斯莱杰小丑，就是因为说希斯莱杰把他演成了一个不是那种脸谱化的反派角色，把他演成了是一个其实是怎么说内心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不再是那种单纯的这个超级英雄电影里面的、 嗯嗯、 无论是正派也好反派也好的这样的一个脸谱化的东西、 嗯、 它是一个感觉就像是就真的成为了一个角色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 会让大家说哎，从这部电影开始、 嗯、 它好像就跟传统的那种超级英雄电影会脱钩了，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你刚才提到蝙蝠侠的、 嗯、 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就又为什么会让我觉得这种矛盾更加严重呢？ 嗯， 是因为蝙蝠侠的诞生不就是因为说蝙蝠侠就是一个反英雄角色吗？ 哦，这样的。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我不是一个美漫的迷， 嗯， 所以说对于他们的传统，其实老实说，我是历来的发展变化以及它的起源、 嗯， 其实我并不太熟悉，所以你说的这一段并不了解。 嗯、 而且包括你前面说的，大家对于小丑这些感觉，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到，其实也并不是这样。 嗯嗯，那你可以跟我聊一下，对吧？因为说老实话，我不 care 这些东西。 嗯嗯， 而且我这么说可能有些人会非常反感，我其实不太喜欢希斯莱杰演的小丑， 嗯， 我更喜欢杰克尼克尔森演的。 我说说我的感觉啊， 嗯， 因为我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其实对于美漫的了解非常非常的少， 嗯， 包括小丑，包括蝙蝠侠的角色，可能我也只是通过一些以前的侧面了解，甚至一些动画片这种形式去可能看过一些，但其实真的有时候多了解，其实我不太清楚， 嗯， 所以说。比如说你前面提到一些丰富的内心戏啊什么的，老实说我没有办法参透、 嗯、 而且其实那部片子里面交代的其实非常的含糊嘛， 嗯， 我们也不剧透了，但反正就是说、 嗯、 如果要复杂的话肯定是复杂不起来的， 嗯，侧面又证明其实黑暗骑士那个上下集加起来大概也就没看完半个小时、 嗯、我喜欢他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他的内心有多复杂，这个老实说我也不了解，但是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嗯、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之前看过很多很多类似这种电影， 嗯， 都有角色里面不管是正派还是反派还是说路人甲， 嗯， 有很多形形色色的神经病 啊、 哦、上海话叫神经病， 嗯， 之前的那些神经病， 嗯， 老实说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幸福，那、嗯、这是神经病，但是是一个脸谱化的一个神经病， 嗯， 他可能就是动作非常的夸张，表情非常的夸张， 嗯， 但是那部电影里面的那个小丑呢，我第一遍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大概两三天的时间我就在模仿他的动作，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在想我是不是神经病，有这种感觉， 是你潜意识里会对他的某些行为有认同还是怎么样呢？ 我其实就是在探求这个，你知道吗？就是我在想、 嗯、 做这个动作的是神经病，那如果我有这个动作我是不是神经病。神经病这个词本来就有点标签化，因为小丑这个角色我觉得神经病并不足以去概括、 嗯、 但我们现在 我觉得就我们听众应该也懂，对吧、 嗯、相对来说细节的一些举止让我感觉还挺好玩的，然后其实我自己没有接触过这种神经病， 嗯， 我不太了解他真的应该是怎么样，但是这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有点反思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觉得好像说嗯，到底神经病是不是应该这样的。之前看过的绝大多数的神经病让我感觉是啊、哦，这是一个神经病，就我不会产生一些疑问，大致情节就是这样的，我觉得、 哦、 我觉得我喜欢他的原因就是这样、反正就是他的一些表演可能我也不知道是真实还是说有深度还是怎么样，这个我也不太熟，但知道他让我感觉有一些回味的地方在，嗯，应该是这样的。其实这部电影的影评什么的我没有看过很多，但是我估计大部分人对于他这个角色很好感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剧情里面的一些处理，我也不剧透了，就是他里面的一些最后关于说那个人性的一些捉摸呀，以及跟蝙蝠侠在那个 PK 的时候他对于人性的一些参透的程度，以及最后的一些结局其实是有一些意外，或者说有一些跟普通的反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部分其实是我猜可能是影评里面比较主流觉得这个电影处理非常好的地方，但是老实说我是一个非常浅薄的人，我对于这些有深度的东西或者说人性的东西甚至说对于情节的 设置其实我并不是非常的 care， 我可能更在乎当时的那些观影的一些感受。我以前也说过，我也不是一个喜欢猜剧情的人，所以说我觉得这部片子最好的部分还是在于他当时演的一种感觉，就这样。 嗯，反正就是频道对上了。 对对对对对，是的， 嗯， 可以这么说。 嗯 嗯，那为什么会现在这部想去看呢？啊，前面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是吧？ 神经病是吧？ 哦，说回前面讲为什么要去看这一部那个小丑啊，说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喜欢小丑这个角色， 嗯， 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觉得从各方面影评来看，现在它的评分还是不错的， 嗯， 每次看电影的时候，一部电影看完，然后包括我傻傻的坐着，灯都已经打开了，但是我还是在那边看完它的那个制作人员名单， 嗯， 不管有没有彩蛋，但是我等到最后电影散场了，我走开。走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我发现之前的那些非常著名的电影里面，我好多其实我并没有亲身参与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遗憾， 嗯， 希望有那么一部电影， 你希望见证它在影史上有可能就是， 对，有可能这个看电影的过程我可能是感动的，有可能是我是在骂，有可能是在享受，也有可能是在觉得哎呀去澳门好不值啊，但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想要去体验一下， 嗯， 而不是说再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泡一杯咖啡然后点两下然后就去看，反正就是大致是这样的吧， 嗯， 嗯， 这就是我想去看小丑的这个理由吧。 嗯，你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你对于观影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感受对吧， 嗯， 我回忆了一下，其实跟我挺像的，我是那种特别愿意，就是说我如果看电影的话，我是特别愿意就是被电影牵着鼻子走的观众 啊，对， 我不喜欢猜， 嗯， 我也不喜欢哎，我明明在看电影，但是我非要跳出他的这样的他帮我设计的这一套路数， 嗯， 然后哎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去分析，我觉得这太没劲了。或者说当年我念书的时候，我有一段经历是跟这个有点关系， 嗯， 当年就是被强迫着看电影是那种数镜头的方式去看电影的，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抵触情绪，我就特别愿意被影片被导演牵着鼻子走，所以这可能也是一种逆反心理。当这个黑暗骑士系列那个时候被大捧特捧的时候， 嗯， 我就会对他产生一定的抵触的情绪，我就会觉得妈的有什么好吹的，他不就是个超级英雄电影吗，你就让我把他当成超级英雄电影看不行吗？然后哎，说到这里的话，我想举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前段时间的另外一部超级英雄电影，在大部分的这个影迷的这个印象当中不是那么的有名，因为它真的是一部反超级英雄电影，地狱男孩 Hellboy 的第三集。 哎，第三集已经上了吗？ 上了，上了很久了， 是吗？ 嗯， 啊，你看大部分人应该跟我这种反应是一样的， 因为 Hellboy 本来就不是 DC 也不是漫威这种大厂出的， 它是一个小厂的，对吧， 嗯嗯， 我到第一部第二部看过，但第三部还真没看过。 第一部第二部因为又有名导演的这样的光环在， 嗯， 可能受的关注程度更加高一些，然后第三部的话换了导演，像豆瓣 这些地方的话，文艺青年聚集地，对吧，大家恶评如潮，哎，但是我不 care， 我会觉得哎，你们觉得不好，老子就要去看，然后我就去看了， 嗯， 果然不负我的期望，多好的爆米花电影，多好的反超级英雄电影，太棒了， 嗯， 你尽管说它里面的一些情节设置不合理，那又怎么样，这不就是一部超级英雄电影吗， 嗯， 你看漫画你会哦，或许有些人看漫画时候也会去纠结于它的一些逻辑合不合理啊，或者怎么样，对吧，哎，为什么孙悟空可以变超级赛亚人，为什么超级赛亚人变了之后又能变，哎，留给超级赛亚人的这个颜色不多了，对不对，还有什么颜色可以让他再去变，我管你呢，对不对， 爽就可以了，是吧， 爽就可以了， 嗯， Hellboy 真的是一部非常爽的爽片， 嗯， 而且该片第三集的该片的导演虽然没有像德托罗这么出名， 嗯， 但是我觉得他拍这部片子是非常合适的， 嗯， 他懂这样的超级英雄电影该怎么拍， 好，我要回去看一下， 哎，被我带偏了，对吧，其实老实说啊，小丑我并不说我不想看小丑，只是说我好像 没有说这么急切的要， 哎，对， 嗯， 在我就说哎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面的话我会去看的， 嗯， 但是让我去花费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代价这样的一个成本去的话，我可能就不愿意了， 嗯嗯嗯，了解。 其实在开头的时候我肯定要就讲差了对吧，当时我提到的是我们之前讲的另外一部纪录片， 嗯， 底特拉姆斯， 嗯 嗯，然后那也是我跟李阳不算一起看嘛，但反正也是看过的一部纪录片， 对，我蹭了姐姐的那个、嗯、 其实还有一部系列纪录片吧应该算是， 嗯， 其实各大平台上非常的火， 嗯， 对于这个片子我当时跟李阳的看法是一样的，他虽然在豆瓣上评分非常的高，九点几分， 嗯， 而且跟我们工作是多少相关的， 嗯， 甚至我们在自己的渠道里面，包括节目的参考链接以及其他各种平台，我相信我应该，我现在记不清细节了，但我肯定推荐过的，对吧？ 嗯， 就是那个 Abstract 这个电影、 嗯、 啊、 嗯， 这个纪录片，它其实是网飞的自制的纪录片，今年上了第二季，反正简单跟大家那个介绍一下吧，它其实是一个介绍各种门类设计以及艺术相关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片子，但是呢它每一集的拍摄形式呢基本上都会以这个行业当中一个比较顶尖的人的视角，像类似于传记的形式去拍，通过他的一些日常生活呀，通过他的讲述啊，来跟你缓缓的介绍一下这个行业的一些特点。他并不像迪特拉姆斯这样，这个电影迪特拉姆斯他可能更多的是拍给设计师看的，我觉得从至少从我的观影体验来说是这样的啊，就是他是对于那些对这个人熟悉的观众来说是一个比较有看头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但是呢 Abstract 它其实的面向群体是普罗大众，起到的作用我个人觉得更像是一种科普，是一种向你介绍各种不同的设计师是怎么展开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讲述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所以说它的利益跟拉姆斯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它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手法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哎，你的结论我很认同，但是你刚才就说在描述这个结论的这些就是过程， 嗯， 我其实不是很能接受。 怎么说？ 我觉得反而是相反的。Abstract，、哦、对，不好意思，对吧？我一两季加起来，我只看了半个小时不到，第二季的第一集没看完， 嗯， 但是这么一小段时间，我自己的一个浅薄的感受就是、 嗯、 ，Abstract 它这部片子，普通人才不要看呢。太脱离普通人的认知了， 嗯， 反而是像迪特拉姆斯，只要是你对 啊， 只要是你对，哎，设计或者说工业设计、 嗯、 这样相关这个领域稍稍有些兴趣的人、 嗯， 你就能看懂。 从你这个维度上讲，我觉得也对，是这个意思啊、 嗯。但是从另外一点，对吧、 嗯？ 我非常非常的佩服，非常非常的羡慕 啊 ，Netflix、嗯、 为什么？ 哎，同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视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提供商、 嗯、 对吧， 对，我觉得开始意识到你要说什么了， 嗯，他们会拍这样的片子， 你看国内都拍什么吐槽大会， 吐槽大会就不说了对吧， 嗯， 我们就说类似的纪录片吧，人生 一串，人生一串人生一串也算是不错了， 我觉得啊、 嗯、 我觉得啊 Abstract 让我觉得很装，人生一串就更他妈装， 嗯， 哪那么多烧烤，有那么多的 有那么多故事呢对吧， 我可他可能是有故事，但是绝对不是你们在片子里面说的那样的故事， 同意同意同意，我第二季还没看呢，第一季我看了， 我看了，哎哎，非常巧，人生一串我也只看了第一季的第一集的三十分钟是三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 那我第一季我差不多都看完了， 我看不下去， 嗯， 我看不下去，哎，虽然以前的什么哎主旋律的那个 舌尖上的中国， 舌尖上的中国也很装， 嗯， 但是或许是那个时期那个时间点 没什么好好东西，其他东西可以看、 啊。他装的还是让我觉得挺那个什么的。 嗯， 我还真看了啊、 嗯， 看完了。 这方面讲，我觉得有点道理，因为《舌尖上的中国》毕竟它着眼点比较广，天南地北、 嗯， 而且是各种不同的食材，对吧？ 嗯， 你真要掰点故事，有些还真的掰得出来。但是烧烤这个东西，就真的， 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当年《舌尖上的中国》火的时候， 嗯， 有非常非常多的基于它的一些 coso 的东西， 嗯嗯嗯，对， 去调侃它，对吧？ 嗯、 调侃它里面的那些不合理、 嗯， 调侃它里面的那些装的成分， 嗯， 我觉得很有趣啊。但回到人生一串， 嗯， 怎么调侃呢？没办法调侃，因为全他妈、 嗯、不受国内的，不受国内的。我们再继续说那个 Abstract、 啊。再回到、 嗯、 Abstract， 这点我特别同意你。我觉得应该不光是这部纪录片吧，应该是 Netflix 这些年来，因为它现在的背景确实不一样，它确实是需要一些非常牛逼的独占的资源来充实它的片库。 嗯， 所以说它的确是花了很多很多力气来做这个的。虽然这个片子两季加起来我只看了四集， 嗯， 但里面有些东西我还不太喜欢， 嗯， 但是从制作手法上来说，我觉得已经非常的。非常一流， 那肯定是， 我印象最深的是讲舞台设计的那一集， 嗯， 因为前面我也提到了嘛，他 我虽然按了但我没看过 就你想比如说迪特拉姆斯好了， 嗯， 他其实拍摄手法是跟传统纪录片非常相像的， 对， 采访的时候多机位拍一个人， 嗯， 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用画外音的形式再拍一些他在跟作品的互动啊， 嗯， 日常的工作等等， 嗯， 基本上这些镜头都是不是说他没有美感，而是说他基本上都是非常真实的，就是记录， 嗯， 记录就像名字所说，它记录， 嗯， 但是，abstract， 尤其是讲舞台设计那一集，有可能是因为那一集正好是讲舞台设计嘛， 嗯， 所以说他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用了非常非常多的后期特效， 哦， 这点让我觉得非常的牛逼， 嗯， 就这个后期特效倒也不是特别的真实啊，我印象当中有一个镜头就是那个设计师他走回自己家的时候，他先以上帝视角把那个房子放到了自己家门口，哎，是自己家还是？其他哪个人的家我忘了，看的时间有点长了，反正就是他把那个房子的那个变成 3D 模型之后，他把那个房子按到了他自己房子本来所在的那个街区里面，刚刚按好之后， 嗯， 那个真人啪走了进去， 嗯， 就这样的一个镜头其实以现在的 CG 的制作水平来说我觉得成本可能也并不高， 嗯， 但是这部短短40多分钟的纪录片里面其实多次出现了类似的处理方法， 嗯， 这种处理方法一般纪录片我觉得不会这么去做的， 嗯， 都是一些真正的电影里面可能会常用到的那些镜头， 嗯， 在纪录片里面出现了， 嗯， 就让我感觉哎，确实是在讲一个可能跟普通人不那么接地气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他可能也怕你无聊，所以在视觉上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处理，非常， 嗯， 做了非常多的那个设计， 嗯， 让我觉得这部分其实观影体验是挺好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片子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嗯，这个我不否认， 嗯， 我那个半个小时并不是说我看了半个小时我就不想看了， 嗯嗯， 而是因为我是利用了我吃午饭的时间， 嗯， 然后看了半个小时，但其实真的我觉得拍的真的是挺好的， 嗯，我当时看的那一集就是我看的最认真的， 嗯， 应该是第二集的最后两集， 嗯， 尤其为那集讲 Instagram 那个设计师 Ian 的时候，那个我还在会员群里说这部片子挺好看的嘛， 嗯， 这一集拍的真好， 嗯， 我说一说我的心里的观影体验，为什么我觉得这一集好，是因为你想想看，在 Abstract 这个整整两集大概加起来14集的片子里面的倒数第二集，他他妈终于想起来还有一个东西叫 UI 设计，因为这个东西是跟我自己的工作是正相关的，当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在屏幕上跟你解释说交互设计跟 UI 设计跟 UE 这个词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包括他手底下的人怎么样打开那个 Keynote， 嗯， 向他做设计提案，这个过程， 嗯， 我当时是会心一笑的，我就想哎呦我操，中外的那个设计师提案的过程其实都差不多嘛。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一集的整体的故事更概啊，虽然是以介绍这个设计师为主的，但是呢他相对来讲有一个大的主线，这个主线是Instagram 改版了他的个人 profile 的那个页面，这其中有那个 profile 页面开始大家开始 exploration 的时候慢慢收敛的时候，也有包括做最后原型的时候怎么样大家去讨论他的一些交互的细节动效的细节，这里面最让我会心一笑的细节就是，有两个设计师在跟老板提案的时候明显看得出很紧张，在抛出自己的方案的时候小心翼翼的说了这个方案的优缺点什么，我就觉得哇操，这不就是我跟我老板提方案的时候那个过程神情一模一样的吗，很有共鸣，所以说我觉得哎，当时看这部片子还挺有意思的，但是说老实话就是抛开这些产生共鸣的部分，整体他介绍的一些东西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泛泛的，所以我会有前面说的那种感觉嘛，就是这是给普通人看的而不是给真正的设计师看的，因为它相对来讲更像是科普向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嗯，哦，原来是这样，那还真的是我太片面了， 我觉得也不能叫片面，而是说因为你看的那集确实是更艺术向的东西，我觉得艺术向跟设计向本来就是， 嗯， 啊，这是一个， 对，我可能一开始我的感受就是整部 Abstract， 嗯， 它讲的可能都是因为它叫 嗯 艺术的设计嘛，对不对，我的理解可能都是跟大家印象当中的这个艺术相关的这些领域的这些艺术家， 嗯， 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关的这一系列的这样的纪录片， 嗯，我觉得当中有一个点非常有意思，本台的一位群友也是我的一个推友， 你就人为打个马赛克嘛， 哎，人为打个马赛克啊，他是某条母公司的一个设计师，他当时也是在看了 Instagram 这一集之后他发了一个感想嘛， 嗯， 我也不敢说 这条感想了，他马赛克失效， 反正就是他觉得 Instagram 还是一个有企业责任心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嗯， 我也不好意思去问他是哪一个点，但是看完那一集之后，其实我猜想到他说的是哪一点了，就是他当中有一段提到说，哎，那个人很巧，那个人他老爹的名字应该是在乔布斯的那个自传里面出现过的。 嗯， 我查了一下，只记得他应该是名字是叫 Macintosh 之父，就是他可能是当时带 Macintosh 那个项目的。 嗯， 但反正我老实说，我已经不记得那个那段历史了。你可以理解为是老舒梅切尔嘛，对吧？小舒梅切尔如今也活跃在交互设计的那个舞台上了。 嗯， 小 Raskin 他说最早在 Facebook 好像那边就是他是做开发还是做设计，其实我不太清楚，我也忘了。他说那个无线滚动就是他发明的。 嗯， 他可能有这个专利还是怎么样的。 嗯， 当他发明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觉得是这是一个不错的技术，但是后来当它慢慢的成为 feed 流这种浏览形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的时候，就是他有一些不能说自责吧，还是说有一些自我怀疑，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发明是不是浪费了地球上非常多人的非常多的时间，就他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但是他自己也没有这个答案。 嗯， 但我相信这应该是那位推友非常在意的那个点，我觉得。嗯，然后再说一些细节吧。Ian 他刚刚加入 Instagram 之后做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他们 Instagram 改 logo 那一次，从最早的那个拟物化的那个摄像机照相机改成了一个平面化的一个 logo 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及跟他伴随着的一个改 UI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从 Ian 到那个 Instagram 负责产品的那个联合创始人，其实他们在采访里面都说，其实我们也不想改这个东西，他们都对之前的设计其实挺满意的，但是也是为了顺应时代的潮流，然后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改变。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也不剧透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就是去改这个 logo 的过程，提案 logo 的过程也让我产多少有一些共鸣吧。我觉得就看完之后，总体来说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虽然大家做的产品的日活的数量差很多，你像 Instagram 日活应该有10亿吧，对吧？然后我们的产品可能日活也就这我不说了。另外反正就是 就相同的角色其实每天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真差不多。而且、反过来说，我觉得虽然你去看他们的纪录片拍的多么的成熟，多么的好，虽然他用的一些工具也比我们可能要好，或者说在整个的工作的模式当中会有一些比较先进的部分，但我觉得从产品设计本身这个词来讲，从至少从片面的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我就觉得咱们中国在这方面真的是不差的。他们考虑的问题我们也考虑过，他们的解决方案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案甚至尝试过的方案比他更多。反正看完之后，我对自己的工作就更加的有 自豪 感， 是吧？ 对对对，胸口的那个红领巾又更加鲜艳了一点。 神经病。 点题 吧。 点题点题点题。但这一集里面也有一些，也不能说这一集啊，是整个片子里面整个系列里面让我不喜欢的一点，就是说他的个人传记的这个成分太重了。 嗯， 因为我首先不反对个人传记啊，那比如说迪特拉姆斯那个片子，其实他很大程度上来讲就是一个自传嘛，对吧？但我觉得 Abstract 这个剧集以这种科普向的这种形式去介绍这个行业某一个设计门类的时候，如果你把个人传记这个成分弄得太重，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老实说，片面的以我看过的这几集里面来说，好了，哎，其实我对于舞台设计这个事情挺感兴趣的，我对于做插画这个事情也挺感兴趣的，我对于你的工作过程是怎么样的，每天要处理什么样的事情，怎么样解决问题，我都挺感兴趣的。但是我真的对你爸妈是不是跟对你自豪，我不感兴趣啊！我对于你爸妈是不是用 Instagram， 我不感兴趣啊！他其实里面花了非常非常多的笔墨来突出个人，但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对于这个片子的利益来说，我觉得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合适吧。老实说，这也是我第一季就没有，当时就没有看完的一个原因吧。因为第一季时其实刚出来的时候我也看过，但是就像你一样的，就是我挑了一些自己喜欢的那几集，但是确实后来没有看下去。比如说 UI 设计这一行业，假如介绍了一个我的偶像，那我对他的生平真的很感兴趣，那我觉得你把这个人包装一下，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或许这么说，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看的是标题或者说内容，你就非常明确他是针对 某个人 的， 我觉得没有问题， 那非常自然。 对， 但是本来你给你感受好像他是给你介绍一个行业。 对，其他几个行业不熟，但是这几个我看过的这几集应该确实是行业里面比较牛逼的人，的确是可以去进行个人英雄主义化的这样的一个塑造的。 嗯， 但问题是我觉得对于普罗大众，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好了，除了 UI 设计字体设计之外，其他的一些人我都不认识。嗯，你把它塑造的很高大很怎么样，其实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真的感兴趣的是这个行业。 这点是我觉得整个 Abstract 带给我不太爽的一点。 明白。 我也前面提到我看了四集嘛，然后看完 Instagram 之后我又看了最后一集。 那个是讲什么呢？ 那集也挺有意思的，也是算不上艺术，它是字体设计，是真正的那个做字体的设计。 从敌台的这个角度来说 啊， 是不是更加应该叫做 行就用字形设计这个词吧。啊，就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嘛，其实在这个片子里面我觉得也有讨论。我觉得这点非常有意思，就比如说 Instagram 这一集，开头大概靠采访了两个人，我记性不太好，印象不深了，他大概采访了两个人，来跟你讲透说什么叫 user experience design。 因为他这一集的标题其实是数字产品的设计，所以他的概念更广一点，但他基本上就跟你阐述什么叫用户体验是一个什么概念啊，然后用户界面又是什么东西啊，然后还算是比较快的采访了两个人，就在片头告诉你啊我们是做什么的。但是在介绍那个字体设计啊字形设计的时候，他其实花了非常大的篇幅来跟大家说，包括就是男主人自己，那个设计师的名字很难念，我们就叫他 Jonathan 吧。怎么了？ 好吧，没事， 就叫 Jonathan 呀。 Jonathan 他自己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跟大家也不能说介绍，他也自己在自黑嘛。因为他自己经常跟人家介绍的时候，很多人也搞不清楚那个书法呀，然后做花体字的那种 lettering 啊，然后和他们这种字形设计师以及做字体排版字体排印的这些设计师这些的一些区别，这应该也是比较搞笑的一个点吧。他的作品大家非常熟悉啊，就是那个给奥巴马做那个竞选字体 Gordon。因为之前他们很出名嘛，做了很多优秀的那个作品，然后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纠纷事件嘛。就本来公司的名字是两个创始人，就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公司名字叫 JJ and Leon Company， 然后两个创始人反正因为一些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闹矛盾了，最后发现JJ 我这个人非常的阴险， Leon 只是我这个公司的雇员，我们公司的对外名称是叫 JJ 跟 Leon， 但是我注册的时候公司的名字啊合同啊什么就只叫 JJ Company， 然后就把你踢开了。当然我因为我自己没有身在这个纠纷上，所以详细过程不太清楚，说错了请大家海涵，但反正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两个创始人间的纠纷嘛。其实在看这一片子的开头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整个片子里会出现他的那个合伙人嘛，就是那个叫 Tobias 的那个，我当时就抱着这样的心思在想，但是 出现了吗？ 而且你听我说，在片子大概三十几分钟的时候，我还很腹黑的想，你小子果然是很有心机的一个人，一句话都没有提你们家那个 Tobias。 但他最后还是提到了，是在最后讲那个最后一部分讲那个 Godam 这个字体，因为这是他们最应该说是最著名的作品了吧，几乎是最著名的作品，可能不一定是他最满意的东西，但是确实是在美国本土传送度最高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吧。在介绍这个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提到了 Tobias， 而且也承认了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共同作品。但是事实上我觉得他们当时那个事情应该还是挺纠结的吧，应该说反正他们俩的故事我会也贴一些链接给大家自己去查阅一下，之前我大概了解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细节我不太清楚，然后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还是简单去搜了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嘛。看了之后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警示作用的。 对， 因为 经常去敌台录节目，然后呢又一个人独自采访这个前同事，的确要警戒一下。 我们要开始了吗？如果这样的开始我又开始说插话了哟。 没关系，我心理素质挺好的。 没有，就是 我已经在各种场合被非常多的朋友艾特，对吧？插话画了吗？画了。 但老实说，我是一个很腹黑的人。我对于这一集的主人公 Jonathan， 其实我是觉得有点，我觉得是他是有心机的。 好， 你说好是想要那个结束这个话题了吗？ 不，关键是没看过，你知道吗？没有这种临场感， 没有这种临场感。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他们家这个公司 CEO 是他老婆。 我靠。好吧。 第二，这也不能叫心机啊，而是说他非常有商业头脑。这一集里面你知道他和其他几集不一样， Jonathan 这一集有个非常明确的主线，就是他在设计一款新的字体，从头到尾。 从灵感是怎么来的，到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然后当中有个推翻的过程，然后跟手下怎么沟通的等等，这样的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字体名字叫 Decimal， 剧本安排的很完整，然后完全就是一部去为了 PR 它的， 而且你听我说，而且Decimal 的发布时间就是这个剧集上新的时间。因为我是订阅他们家公司的那个邮件组的嘛，他们家的邮件组其实设计的还是比较精美的，他们的设计公司其实人数也不多，字体不是像造字工，他们的字体不像国内一些工坊是走量的，其实相对来说是走精品化的，哪怕是细纹这种字体相对来说工作量比中文要小，它还是每年可能只有几款这样的一种量，所以说这是他们印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来 promote 他们的新产品。就是前几天我正好就在看这个剧集，前几天我正好收到他们家的那个邮件，然后接下来看电影的时候就发现，哎，我操，邮件组里面讲那些故事我当时正好念过的，正好看过那些图的，电影里面原封不动的全部出现了。然后电影看完之后又过了一个礼拜，他们的邮件组又来了，你看我们的产品上了 Netflix， 这个 timing 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牛逼，你知道吗？ 懂了 吧。 反正你刚才讲到这个 CEO 是他太太，就让我联想起德云社，你知道吗？ 好吧，我又失态了， 没关系的，道长。 Anyway， 就是秉承我一贯的原则，那个私德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说不清楚，这里也不展开了。我们还是回到， 我们不是苹果日报，对吧？我们也不是芒果台，哎，这些东西其实跟我们关心的并不是在一个维度上面的。 对，回到这个字体设计本身啊，字形设计本身， 嗯，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 嗯。 对不起，我反复说来说去就只有那几集，因为我也只看过四集，非常的尴尬。 没关系，如果你没看过的话，这期节目都做不出来了。 比如说那个 Instagram 那一集 啊， 当然我承认，就是不同行业的它的这个设计以及艺术创作的流程是天差地别的，放在一起对比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在那个 Ian 他说，我们要启动一个 Instagram 的个人 profile 页面的重设计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哎，你会发现他这个过程跟我日常工作当中的那个体验非常的一致。就是老板说我要改版了，目标是什么？那底下的人你们去做，然后你们去发散，你们发散了之后，好，所有的东西搜集过来，我啪啪啪看一看，这个方案不错。这有点傻逼，哎，但是你这个想法不错哦。然后这个方法比较保底，可以尝试看。然后我们现在人力资源大概是怎么样啊？集中这个方向，好，我们去做一个原型，啪啪啪啊，我们最后体现下来，这个不错，好，上线，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就你会发现，就是老板是指方向的，但是呢，其中的一些细节全他妈不是老板做的。老板就只是来最后来进行一个质量把关的，可以这么理解啊。但是在 Jonathan 那集做字体设计的那一集，其实哎，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流程。我觉得这点很有意思，就是 Decimal 这款字体介绍一下，就是他们 PR 的这款字体，它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呢？灵感来自于 Jonathan 自己，当然片子是这么说的，我们暂且这么以为，就 Jonathan 自己在逛一些古董钟表店的时候，他在一些钟表上面，尤其是那些很精致的那个手表上面，发现了一些很特别的字体。然后他们的字体因为是用在，你想吧，表盘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很适合小尺寸展示。它里面有一些非常独特的特质，跟我们常见的字体都完全不一样。然后它以此作为一个灵感，发展出了一套骨架可能是以一种八角形那种感觉的那种字体。然后这套字体的一些非常关键的一些点，比如数字四，比如其他的一些字母，它的一些细节都是将他自己手画出来的。他把这些细节画出来之后，然后交给他的手下去发散，设计出一整套的字体来。那当然最后质量还是他把关，但是我就觉得有意思一点，就是他的这个流程真的是不一样了，一个是从上而下来，一个是从下而上的，确实是不同行业。 我觉得这个跟做字这件事情是有非常大的关联的。 对对对，因为字体嘛，本来就是一些各种小细节组成的，你去看他们最后在评论那个设计稿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Ian，他跟你说你这个设计，我感觉好像下面展示内容有点少啊，想办法解决一下。然后这个方案不错，就是他可能相对来讲还是更大上的面上的东西。你小的细节东西他也会关注，但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是关注。但是你去看 Jonathan 最后评论设计的时候，说这个弯度不够啊，这个弧度不行，这边这个角再出来一点， 就关注的更加的细节， 完全就是细节，就背后一个人在戳你的屏幕来跟你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这种对比，就跟我们界面设计师，或者说视觉界面设计师，我们的本职工作当中的两块非常重要的部分，界面设计，界面排版跟图标设计，这个感受非常非常的像。我自己也因为比如说一些原因，我也会去做一些字。我也是只做字形，对吧？但是这个过程，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原因，也是因为说跟我当年画图标的感受是非常 非常非常一致的。 嗯， 在做这种就是你抠细节的这种过程当中产生的快感是做界面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做界面会有另外一种维度另外一种程度的快感，但是这两种快感完全不同。 嗯， 我很久没有再体会到这样的快感了，然后反而是现在在做字的时候会有这种感受。 嗯， 这也是我刚才有提到说，哎，姐姐有讲到说在做字形的时候可能他们都是自下而上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嗯， 但这个非常非常的自然， 嗯， 理所当然，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怎么保证或者你怎么去跟别人说这套字是我做的， 嗯， 对吧， 嗯，对， 主创是我， 嗯， 这个就很难这么再去说出来了。 是的，然后说到这个对比我又想到另外一个点，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这点也是让我有点感慨，就是说在讲舞台设计那一集里面， 哎， 因为你想舞台设计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学问嘛， 嗯， 牵涉到除了艺术方面的怎么设计，然后还牵涉到怎么实现， 嗯， 然后像现在这种时代你舞台上面肯定是声光电各种多媒体要互相配合起来才能做到的嘛， 嗯， 那其实技术在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那个阿姨她做的那些设计，其实她和她自己的团队其实更多的还是关注于她的表现形式，她里面的技术她是不管的。 嗯， 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她有一集做了一个场景是说整个舞台四周是在下雨的，整个过程都在表达说这个下雨是怎么跟这个话剧配合起来呀，啊，然后这些雨水怎么样让他感觉既是不干扰用户但是又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听到那个声音感觉到在下雨啊，他讲的滔滔不绝，然后这一章结束了，他最后加了一句我根本不知道他怎么实现的。 嗯，我觉得这个你提的这个点非常有意思。 嗯， 这个其实跟我们的日常工作也是非常非常的密切相关的。 嗯， 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 你说， 对吧，哎，前几期节目也有提到过，对吧，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就设计师与设计师的这个群体之内，或者说设计师跟前端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之内，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思辨。 嗯， 或者说 就是我们前两期讲的内容嘛，对吧， 哎，对，就是哎，哎，到底他妈的是既会设计， 嗯， 又会 coding 的， 嗯， 这样的群体， 嗯， 牛逼， 嗯， 还是 就设计牛逼到顶的人， 设计牛逼到顶的人， 嗯， 牛逼， 嗯， 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去把它，这个， 决定性的说一个所以， 哎，就像小丑一样，你没有办法去把它脸谱化的定义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嗯， 一样的道理。 我说回来了，就是我前面说到对比嘛， 嗯， 你去看另外一集那个字体设计那一集，这个就不一样了，他一共才多少人， 嗯， 有一个人专门是 Python 的程序员， 嗯， 就这点让我觉得，哎，这确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 idea， 这是因为行业实在是差别太大了，他那边做舞台设计他不可能自己养活整个机械团队，不可能养活一个做电子工程的团队， 不 可能一个装修队，对吧， 其实我的感受你指的这两个例子是完全一致的，这样， 你说， 就是术业有专攻， 对 对吧，哎，我在我的专业领域牛逼到顶，这样的话我就能够去影响，把我的影响力辐射扩散到更多的方面，或者这么说，为什么我们崇拜乔布斯，哎，乔布斯他并不是一个，从任何角度来说他都不是一个那种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但是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一个人存在，有他这样的 一股扭曲现实的力量的存在，是吧， 哎，这样的存在他影响辐射的方方面面，那些方面因为有他才可能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对吧，他不需要自己去 coding， 他不需要自己去设计，但是有人帮他做。 我怎么感觉今天我的标题应该是乔布斯呢，毕竟今天从录制的时间来讲应该是他忌日的第二天。 哦，好吧，其实老实说我都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了，因为对我来说乔布斯是偶像，对吧， 嗯， 但同样他是一个符号，我非常崇拜他，但是我觉得他高高在上，他就是一个符号，他很多东西其实跟我的日常生活， 一般来说我也不会记得别人的生日跟忌日，但是比较巧，他的忌日就是我生日的第二天， 无形中自爆。好，聊了这么多，对吧，那我们再点题一下， 完全不知道怎么点啊， 哎，这期节目录制的这个初衷是为了什么， 让大家欢度那个国庆回来慢慢的工作日呀， 不不不，让大家欢度国庆之后回来，对吧，哎，哦，可以续飞啦 哦，哎，我忘了，哎呀，哎，明显我就是我们两个人当中没有商业头脑的那一个嘛， 对吧，哎，人家可以靠 Netflix 去 PR 他的新字体， 嗯， 啊，我才只能靠自己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哎，参加了这个付费会员计划的朋友呢，哎，对吧，哎，现在可以开始续费了，然后你可以在续费的页面当中看到，哎，我画的插画是吧。 你看我以前还吐槽什么知乎在微信里面打开有无数个知乎 APP 阅读的按钮，对吧？ 哎哎， 你看我们现在居然做到了在音频里面也能无时不刻的让大家续费， 这是一种充满了这个人道主义的人文关怀，对吧。啊，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呢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你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邮件组安妮微邮报，订阅地址请见官网侧边栏链接。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啊，付费会员的听觉我们争取一定让你更懂视觉。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上搜索找到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 拜拜。